断地飞翔，路不断地向前生长，我的方向就在前方，追逐我的理想，新的方向，我的方向在前方，追逐我的理想，新的方向，我的方向就在前方，追逐我的理想，新的方向。 下一个人，那天的你其实